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:08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 98.2。 如果还有梦，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。迎着光，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两

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。莫把那关外一遥无，留佳人等候。梦里生死情到几楼，梦里生死情到几楼。 当我的 bro 一起研究韵脚，在街头

情变得狗血，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，都已成年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，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，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，分手 华发落寞了思量，剪下一缕愁丝，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，

唤醒你的活力，全屏可视化多维互动，刷爆你的存在感。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曾说的远方，也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。世界乱得一塌糊涂，可是能怎样，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赏。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，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。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，隐形在那大街小巷，剪断了它还嚣张。我的嘴在说谎，说得那么漂亮，说我早就忘了你，像月一样的俏脸庞，嘴巴一边忙啊忙，一边回想那旧时光。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，还真是烦。将我绑在半夜屋顶上，一直没再爱一个人，如今就是这样。因为故事跟你说了一半，于是搁在所谓云端。谁忘不了谁孤单，我的心在说谎，说下去会疯狂。如果没有月亮，那些日子都无妨。嘴巴一边忙啊忙，一边想那旧时光。剪不掉的是你在笑的哭，还真烦。我的嘴又说了谎，说得那么漂亮，以为已经忘了你的那些年。像月光它剪不断，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，心一跳泪都会淌。那些带泪的脸带笑的哭还真烦。月亮是个凶手，想你的我是痛几番。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。 什么都不懂，

告诉你我为你着迷，往事匆匆，你总会被感动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 北京时间22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。